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 Pinner， 我系刘世良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龙，大军阀。 咁啊，即係有人即係去問點解即係呢個自由黨全部人都留翻喺度啦？咁有啲人就話：喂，究竟係咪佢喺唔喺個建制派 WhatsApp group 入邊啊？咁啊，啱啱咧，田北俊咧就其實接受咗呢個自由風嘅訪問，咁佢就話其實佢都喺呢個即係建制派個 WhatsApp group 裏邊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可能喂你知啦，好撚多咧唔同嘅 WhatsApp group 噶嘛，即係可能一個小圈子嘅 WhatsApp group。喺个建制派入边嘅一个另外嘅小圈子 WhatsApp group 里边，嗰、那个唔喺佢哋，你知嗰啲 message 系 send 错噶啦。 仲有 WhatsApp group 咧，虽然而家有蓝剔啫，喺 group 里边咧，你睇唔睇系冇人知嘅。 系啊， 喂，仲有老人遇上 Facebook 嘅问题啫嘛，田北俊六啊几啦，呢班阿叔用呢啲咁嘅方法，以为可以咧，即系悭翻啲功夫解决问题。咁重要嘅举动，要等埋刘皇发。点解唔会系逐个拍膊头？ 喂，同埋点解用 WhatsApp？ 点解唔用微信嘅？喂 ，WhatsApp 系外国势力嘅产物嚟嘅， 真系有外国势力喎， 唔系咯，真系有外国势力。喂，你点解唔用微信啊？你点解用 WhatsApp 啊？喂，真系要大兴问罪之师、啊。咁另外一样嘢啦，就其实嗱，有一样嘢，我觉得即系要讲一讲嘅，即系点解即系你同一个工联会入边，即系行姐会俾你呢、這个黄国健系飞甩咗嘅咧，咁样样。喂，其实即系证明你除咗呢个自由党俾佢哋即系建制派去边缘化咗之外，你发觉同一个党里边咧，原来都好多咁嘅裂痕嘅。你怀仔上面事件里边已经见到噶啦。咁但系咧，即系建制派，我谂讲呢个都讲得差唔多，其实佢哋自己要付上呢个代价噶啦。咁但系。民主派虽然今日就好似好团结咁样样，喂，咁但系喺点票一刻，喂，原来都似乎有少少嘅变数喎。帮我哋听一段嘢先。 我要求点法定人数。 屌你老味，你真系你真系，佢自己缺席啊嘛，你点？你自己缺席啊嘛，有咩由我哋点咧？真系。 我觉得大嚿爆粗咧，咁耐以嚟， 喂，佢最有 point 呢次喎。喂，老实讲，我都唔知侯秀兰嗰阵时候可能系神推鬼拱嘅，因为习惯咗啊，即系见你离场咧，就我要求点， 系条捻啊， 我离场咧，佢要求点。 如果佢自己有份拉布嘅话就系、是，如果佢自己参与拉布就系、是，佢有捻拉布，平时佢平时都唔捻拉布呢条友。 佢做咗几多年议员啦，冇讲呢啲啦。 九八年到而家， 会唔会一个问题就系，其实佢系想都系拉到去五点发缩，翻到嚟先至再投票咧？ 我觉得佢嗰阵时候咧就冇咁醒嘅，即系呢个系一个惯性习惯。就见到人走咧，就懒，咪以为自己好熟要啲程序，系咪？谂住就话唔够人数，咁喂，咁你留会对有咩好处啊？ 嗱，不如听下点样解释啦。佢 Facebook 嗰边有回应嘅，咁啊，即系佢唔知分咗几点嘅，但系头两点咧都系废话嚟嘅。话主席当其时咧已经宣布进行呢个记名投票、记名点票。喺禁制之前咧，嗰啲友仔已经走晒啦。咁当会议厅里边个法定人数唔够35嘅时候咧，即系咁全。召钟自动响起15分钟，约15分钟内坐返晒齐人呢就可以禁制投票。但倘若15分钟之后人数仍然唔足嘅话呢，即行溜流会，咁要下个星期先至可以投票，咁就夜长梦多啦。系唔系夜长梦多啊？ 咁系唔系都冇悬念㗎啦。 使唔使你去做呢啲咁嘅嘢啊？ 我唔明喎、啊、真系。我唔明佢呢个 explanation 系咩。 你只会系博一样嘢，就系博唔够人啦嘛。 系老实讲，系人都会做啲测试噶啦。 但你做呢样嘢系，其实系反而系 remind 紧田北俊呢度唔够人。 所以有时我话咧，你做完测试唔紧要 啊， 你唔好喺度拣咁样解释啊，系冇意思嘅。喂，我听完都，我睇咗三段嘢，我其实我睇咗两次啊。 吓，你都唔明佢讲咩啊？ 我唔谂明佢讲乜嘢啊？佢解释紧乜嘢咧？系咪？ 但你呢个动作系 remind 紧自由党噶嘛？ 即系话你完全判断唔到，如果佢得翻8-28嘅时候 ，consequence 系乜嘢？ 是他你政治判断能力的问题。啊、 即这个真是白鸠翅真是。 喂大佬我都 shock 啊我中午的时候、嗯、即是炒完股票的时候屌他就在那里颠下的时候喂屌啊咁快远远仲是8-28喎、啊、吓、啊、咦咁跟住好开心啦。我就冇諗嗰啲係陰謀啊，定係還是係即係塔 Q 啊，定係乜嘢？但係你我就諗 consequence 嘅啫。 嗯， 咁咪正咯。你還是講嗰啲嘢咪唔中咯？ 係咪反映到其實佢都唔係好清醒咁再開會？佢諗唔到有個咁嘅 慣性。我覺得呢個慣性，同埋你嘅思考冇咁敏捷。 嗯， 咁咪考慮下自己適唔適合做議員啊？ 唔係，所以大舊呢下真係醒啊！佢真係屌你老尾屌得好嘅。 你啲平時 即一時，即簡單嚟講，一時偷雞，你就唔好做環保長啊，大哥。 你問下鬱敏啊， 你即平時啊，大舊咧，即係嗰啲詞彙已經好貧乏噶啦。 我詞 係啊， 我詞流光咁樣係嘛？ 叻仔啊，諗住大 舊。今次真係用字咧，好精準到大佬。 即關你擦事咩？佢唔喺度投票，咪正咯。佢爭一句啫，咪正咯。佢哋唔喺度，係嘛？唔緊使我哋孭曬鑊啊！屌，我哋都唔知點樣解話，唔係同阿爺解話，而係同公眾點樣解話？ 記得喂院長，喂記得 cap 佢出嚟咧，攞嚟做呢個匪類監察員咧嗰啲新。 咁其實啊，依個阿何小姐啦，喺39分鐘之前咧，又有個新 status， 我諗聽眾可以上去 Facebook， 又喺度即係 隨時 狡辯啦。咁佢太長啦，我唔講曬。佢話建制派今日離場嘅鬧劇咧，咁啊獨媒數漏咗鬱敏，咁啊以致到。我點法定人數即係佢啦都係一啲今日嘅支持啫，所以咧今日咧大家應該珍惜咧仍有嘅力量去力挽狂瀾，去亦要咧如何加強這股力量咧繼續努力。 食屎嘅啫，呢個呢 我嗱佢真係妙，佢話呢啲係支持建制派離場係鬧劇係支持咩？ 嗯。 第二，你竟然將自己同鬱敏比較。 係咯。佢估唔到嘛？ 即系你将呢三样嘢拉埋同一条线咯。鬱敏就被数漏，系嘛？建制派离场，都即系仲埋佢自己点错？即系以至我点法定人数嘅问题。 嗯， 呢三个人都有问题喎，呢三个 parties。 所以我真系唔知点讲啊，大佬。唉，咁啊，即系 唔系？老实讲，佢呢下嘢真系柒啦柒咗，但系你咁样。点讲咧都好啦， 喂，唔系今时今日噶啦，人哋怀疑佢，你估真系我哋特登揾嘢嚟讲咩？你问 Anthony， 即系你估 set 呢个题目讲、嗯，真系因为佢唔小心啫，因为大舊讲粗口啫，贪过人，你估真系咁啊？你问下啲听众系咪点解我哋讲咧呢个 topics？ 因为系好多人都怀疑佢啊嘛，平时已经， 嗯， 系咪觉得即系最后一张 trump 卡就系佢？其实， 嗯、 原来唔系鬱敏。 嗯，喂，咁你即系要个对象咧，要加多一个人，即系匪类监察员。 咁佢杀伤力低好多， 同埋佢唔做， 佢冇教众啊嘛，大佬。 佢唔做节目，你唔知 点样监察佢啊？你继续讲。 唔做节目，佢即系等于一个啊呢个咩咁样样嘅啫。不过好，唉，即系其实大家如果你票制票场嘅话，咁呢个都唔可以放过佢。咁啊，但系嗱，其实开心，今日我谂好多人都好开心啦。咁但系开心埋呢日。就要諗下然後呢嘅問題嘅咯。 咪再講幾多次咧？就係我哋輸咗咁多仗，由呢一個831開始，一路打輸落去咧。而家係唯一我哋執翻個尾彩。 係， 但你都唔可以當贏喎。 因為當然，但係呢個尾彩咧，就係令到阿爺咧成個算盤係打彎咗。 嗯， 呢個係我哋唯一執翻到少少尾彩嘅地方。所以咧，有啲人喺Facebook 裏邊我都睇到啊，間有間輸啊嘛。 係 啊， 你想贏盡嘅時候，反而你輸翻轉頭啊嘛。 嗯， 原本咧我哋嘅形勢真係好惡劣嘅，你問我。 嗯， 我嘅判斷就係、 是。同埋咧，民主派咧係死好命嘅，死好命嗰樣嘢就係話咧，永遠係建制派出錯啦，即係然之後你代代平安嘅。咁但係即係你要諗下。呢樣嘢，喂，當然好開心，但係你要諗下，然後呢個問題啦，即係其實喺表決之前，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民主黨派啊，即係其實都去諗下，究竟即係否決咗之後點樣搞呢？咁樣樣，咁你見到公民黨佢開始反思一樣嘢，其實之前都提過，咁啊呢個即係梁家傑啦，咁佢就話喂。不如我哋要諗下，即係本土元素再思考你問題，甚至乎佢講一樣嘢叫做係本土角度主流化。 咁究竟咩叫做本土角度主流化呢？咁樣樣，其實我哋從來嚟講，究竟咩叫本土呢？咁樣樣，其實對於我嚟講啦，本土呢兩個字根本上就係隨富放屁。喂，老實講，喂，選你嗰啲人本身就係香港人嚟噶啦，嗰啲唔係本土人咩？點解 唔係 Wong 今日話唔係？ 係咩？ 係啊，你有冇睇佢 status？ 佢哋講咩咧？ 阿 Wei Wong 咧就 咩人嚟嘅呢个？ 唔系黄台阳咯？ 哦 ，OK， 心灵统啦，系啊，你哋 佢个组织有民主两个字啊， 有前线添啊！ 如果系民主前面加本土两个字，究竟系咩咧？咁我哋讲下啦。佢话民主咧系人类基本需求嘅第二层。咁第一層係基本生活要求，咁而家香港人嘅基本生活咧都受到中共多方面嘅威脅。話如果依個時候啊，仲喺度講民主啊，咁係根本係離地啊！ 屌呢一套嘢咪就共產黨當年六四八九屠城之後講嘅生存權嘅問題咯。 有兩句話，當香港民族人數喺佢自己嘅地方變成少數之後咧，即使有民主，亦都係冇意義嘅。接起阿里咧，都係作為一個有尊嚴香港民族。對抗基本捍衛基本生活需求嘅所謂嘅絕地嘅反擊，殖民策略乃阻礙香港民主民族覺醒之一大半腳石，必須移除。 佢同阿爺講嗰套嘢有冇分別？呢條咁嘅粉腸 殖民，即係其實勾結外國勢力啦。 喂，咁你應該支持共產黨喎、啊。喂，佢確實養活咗十三億人民喎。如果你相對我哋嗰陣時喺度講北韓嘅時候，喂，你老尾，我唯一讚賞佢就係咁、啊。如果你相對北韓嘅時候，你相對菲律賓啊，所以民主咗個國家，而家周圍都一樣係有民兵咧，係刺殺人嘅。嗰啲記者咪好撚多死咗嘅，佢夠民主啦，係拉唔撚到嘅嗰啲。 唔係佢咪回覆咗梁家 咁共產黨咪算好少少咯，除咗李旺陽嗰單嘢太 Q 之外，係咪都係運你坐監啫咁樣係嘛？都係思想改造你啫咁樣。咁你點解？呢、這個 Ray Wong 黃台陽點解唔支持共產黨、同一套邏輯，冚家你個牆。 唔係咁，佢咪回覆咗梁家傑嗰個本土主流化，最後會做啲乜嘢咯？ 唔係，我覺得咁樣講啦，即係其實你就算係梁家傑去講本土主流化咧，你唔係本土，你唔係係咁以即係叫做係 please 咧，用本土嚟 please 香港人就得㗎。你要諗下，你究竟本土嘅內涵係啲咩先？ 冇錯啦。我哋一路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咧，即系由我哋得好少人听嘅时候咧，都讲紧噶啦。喂，你本土，我哋成日喺度讲，我哋系 typical Hong Kong boy 啊， 系包含咗乜嘢嘅元素喺度啊？ 嗯， 喂，第一，我哋喺香港出生，我哋有香港嘅价值，呢一套价值系乜嘢咧？ 本身就系本土嘅价值嚟噶。 你有西方嗰种嘅文化素养啊？ 系。 我哋系会包容弱小啊， 嗯， 我哋系会照顾一啲弱势嘅人，我哋会觉得呢个世界系唔公道嘅时候，我哋系会出声啊。喂，呢个系香港人同内地人好唔同嘅地方啊。你谂下，你哋成日 show 嗰啲咁样嘅浑浑噩噩嗰啲照片出嚟，其中一样嘢有时候我都会睇到嘅就系、是，喂，有人跌咗喺地下，十几分钟嗰啲片段系冇捻人理噶， 嗯。 咁你就走去恥笑佢，咁我哋又點呢？ 咁嗰個叫做係香港嘅價值呢，會唔會係同佢即係趨同呢？即係等於就係話，點解我哋成日講本土？本土係政治嘅意義係乜嘢？其實講得簡單嚟講，本土喺政治上面嘅意義，咪即係中港矛盾囉。 你可以咁樣總結嘅。而家所謂嘅本土派所打嘅主要嘅矛盾點係在於中港矛盾。 係。 OK， 不過佢嘅盲點係在於咩咧？第一，將人民同埋政權咧係撈撚埋一嚿，係冇分嘅。 但係亦都可以回應咁樣回應你。 而跟住佢所做嘅嘢，佢講出嚟嘅政策或者係措施，其實同佢最憎恨嘅當權者，我哋最憎恨嘅當權者係冇分別。有乜撚嘢分別？嗱，黃台陽頭先院長已經曬咗例子啦，係冇分別嘅。 唔係，當你香港人冇咗自己本身嗰個原有嘅核心價值嘅話咧，你本土係冇意義嘅。你本土純粹一種叫做係叫做叢林法則嚟嘅啫，其實係。即係你諗下係咪？ 但係香港人 即係如果你係喺度 uphold 緊叢林法則，其實你同大陸人已經係趨同啦。即係點解你嗰陣時話唔悼念六四，其實係 uphold 緊即係講緊嗰樣嘢係本土主義。喂，嗰樣嘢正正就唔係本土主義啦。就係、是、喂，全國淨係得香港去講六四啫嘛，而嗰樣嘢係香港核心價值嚟噶嘛， 去體現良心啊嘛， 係啊， 體現一個國族或者係地方嘅民族嘅人、啊，我用翻你哋嗰啲字眼，嗰、個良知喺邊度啊嘛，我哋嘅良心嘅底線喺邊度啊嘛，係咪、啊？ 唔好话嗰个我哋一定要玩鸠佢嘅强国嘅政权咁简单。 但呢个无虚嘅嘢嚟喎，你无实 好无虚 嘅。唔系我知啊，但系讲紧嘅系喂，你本土系分两样嘢，呢即系呢个中国矛盾嘅嘢系另外系一种。但系问题之前嗰有一班社会人士所讲嘅本土，即系例如即系呢个水嘅自给自足啊，农业嘅自给自足啊，文化如何独立啊，呢一样嘢喂真系要倾 嘅。即系本来本土嘅话语权咧。其實喺 左交嗰度嘅， 左交啊，林輝啊， 嚇朱海迪、 朱海迪啊，葉寶林嗰度噶嘛，即係你不經不過間，你無端端嗰個本土嗰、那個本土嘅話語權咧，唔知幾時啊，係俾呢個雙網搶過嚟啊嘛，即係你而家你係將佢證明翻咁解啫嘛， 咪所以梁家傑嗰啲咪戇居咯，佢唔係只噏第一次， 佢純粹係叫摸住石頭過河， 嗯， 就係見到人有市場， 嚇、 啊、有咗啦， 見到多 like 啦，你睇 Facebook 自己喺度噏。喂，老实讲，你问我哋，喂，真正嘅本土咪就系我哋咯。喂，我哋有西方文化都即系价值喺度，我哋系中西文化交流嘅汇点嚟噶嘛，香港系。我哋吸取咗 compromise而家，即系譬如一啲普通嘅香港人同埋年轻人嘅， 即系啲，即系个焦虑感。 系啊，好似头先阿龙讲嗰样嘢 啦。即系叫做系嗱，譬如好简单，你系物资上面嘅焦虑感。即係咩奶粉荒啊、學位荒啊呢啲嘢，喂奶粉荒最近已經有樣嘢其實解決到啦，即係呢個澳洲政府話，即係同呢個大陸政府咧喺度傾緊呢個即係零關税啊嘛， 嗯， 喂咁呢個解決到啦，喂咁即係嗱老實講，嗱其實有好多香港嘅一啲本土問題咧，其實係因為國家嘅政策問題係避免唔到咧，就係、是、要香港嚟孭，即係好簡單，喂大陸嘅食安問題。原来最后尾咧，系要香港去为大陆嘅食安问题咧，其实系要 去埋单， 去付上代价嘅，系埋单嘅。 系咯， 因为大陆嘅食安问题系令到大陆人咧个个落到嚟香港买嘢食啊嘛。 所以个问题在咩咧？你大家打个方向一样，用嘅手段系咪另外一个问题咯？如果我哋用嘅手段，我讲咗好多次嘅，就系你都系唔道德嘅时候。咁你點樣可以引證話俾人聽？你嗰個目標都係一個道德嘅嘢，好簡單嘅道理啫嘛。勇武抗爭已經一個好顯淺嘅例子嚟嘅。 嗯， 好啊，我反對嗰班人自由行，反對嗰班人喺嚟香港掠奪我哋嗰啲資源，買曬我哋嗰啲嘢。喂，我係咪咁樣走去衝擊嗰啲遊客啊？ 嗯， 我係咪用呢個手法先？ 但問題係你唔 嗱，我用得呢個手法嘅話，我就好危險。 你唔可以認同佢嘅手法， 冇錯。啊所以咧，佢哋噏嗰啲社會現象咧，係冇人否定嘅。 其實你要修正本土嘅定義啊， 冇錯啦。我哋係冇人否定過佢對個問題嗰個分析，包括頭先你講嘅院長講嘅對階級嗰個分析，嗰啲係階級分析嚟啫嘛，即係個物質個問題啊嗰啲嘢。咁但係我係咪用咁嘅手段去處理個問題先？ 你咪等於認同先？你用本土嘅字，你係咪等於認同嘅手段？ 唔 係，你係咪要踢劫先？ 唔係應該咁講嗱，快有樣嘢咧就真係要震下快必嘅。啊，快必咧就 define 咗一樣嘢叫無賴本土派。咁其實有無賴本土派，亦即係有正常嘅本土派啦。咁無賴本土派啊，即係大家評論咗好耐啦。咁但係咧，正常本土派係邊個啊？喂，就其實喺建制裏邊喎，嗰個叫胡蘇貞喎。胡蘇貞今年嗰個財政預算案嗰度講緊，喂，即係東江水順唔撚過，喂，就一定要搞呢個海水化淡喎，但係完全冇人傾過喎呢樣嘢，好撚恐怖喎。 唔係，其實你唔好淨係講咩啦，其實你淨係講大陸啦。即係講廣東個食水問題咧，已經嚴重短缺啦。 係啊， 嚴重短缺嘅原因就係因為廣東過度工業化嘛。 係啊， 即係令到即係大陸嗰啲水啊，即係又變咗色彩斑斓啊，即係搞到大陸自己本身都自給自足唔到嘛。如果你講即係你為國家為香港都好，其實你更加應該咧係食水自主啊嘛。 嗯， 喂，即係老實講嗱，我哋成日講一國兩制河水不犯井水，但係偏偏現實就係話大陸處理唔到個問題。最后尾可能要香港嚟咩嘅？ 河水污染， 所以喂，讲真，即系你要自保，有时你真系要 aware 翻大陆佢自己本身发生咩问题。 一句到尾啦，佢哋提嗰啲政策嘅方向，有边啲系同大家系唔同嘅？系差唔多嘅啫嘛。所以第一，你梁家杰咧就好似自惭形秽咁，觉得自己系冇提嗰啲诉求。喂，系人都会提噶啦。喂，你唔好理由会赞成，唔系零双飞噶系嘛？ 啊、 你唔会赞成啲人嚟香港抢晒我哋啲嘢，唔会赞成香港所有嘅旺嘅地点全部都系金铺同埋药房噶系嘛？ 嗯， 你当我哋傻嘅咩？不过你用乜嘢手法，用乜嘢主张去处理呢个问题咧，就系个问题嘅核心。所以 Anthony 你讲，喂，我同你嘅原则差唔多嘅啫噃，我同你嘅立场差唔多嘅啫噃，但我系咪踢劫先？我系咪讲讲游客先？ 唔系，即系讲到咪成效问题啊嘛？佢哋觉得挑起呢种矛盾系一个最快 draw 到个 tension 嘅方法啦嘛。 佢而家咪知死咯？ 你讲本土化， 勇武啊嘛，放炸弹啦、啊，你放多几下？扑晒街啦，成个运动咯。 你系俾个机会班差佬就走去搞个国会纵火案啊嘛。 我都话我最近都两年又去过法国，又去过美国。啱啱咁巧咧，都系贪得意咧，就去下啲旅游景点。无论系呢一个嘅凯旋门，无论巴黎铁塔，无论你喺呢个自由神像搭嗰个船，全部都系嗰啲普通话游客啦。咁几捻烦啦，喺我哋嘅角度，系咪？人哋都唔会咁样做啦，大哥。咪叫政府修订个政策咯，批少几啲 visa 咯。 冇啊，你咁样讲会俾人闹你。 佢哋唔同嘅，因为其实嗰个系民选政府嚟，咁其他啲。 因为佢哋离大陆系好远嘅，唔可以源源不绝去嘅，唔可以同一 个 capacity 唔同。 我同意，咁但系人哋系唔会用咁嘅方法嚟处理佢啲问题。咪你唔知道欧洲已经面对一个问题，就系因为佢一体化之后咧。例如東歐嗰啲人咧，隨時可以去法國噶啦。 依個 係跟住咧，係周圍咧，你有冇圍繞個問題就係咧，周圍啲人跌銀包啊，唔見護照啊嗰啲啊，難聽啲講就係東歐嗰啲友全部走去搶噶嘛。 哦， 係咪？但人哋係唔會咁樣去處理一個族群嘅問題噶嘛。 嗯， 咪最好叫嗰啲差佬，喂，你記唔記得？唔知巴黎邊度？我唔記得咗啦。羅浮宮邊度咪罷工啊嘛。就話你要加強啲保安嘛，大佬。因为我哋唔够人手嘛，喂，人哋用正常嘅方法嚟抗争嘅，就话你唔够差人啊嘛，你同我睇唔住啲友啊嘛，咁我咪罢工咯，咁咪差佬咪派多啲人过去咯。 不如果你讲罗， 喂，咁人哋真系正正系针对紧成个问题嘅核心啊嘛，系咪？ 人哋 唔系个政府系 work 嘅，因为 同埋佢有自主权 嘅选民啊嘛， 佢系有自主 权，有少少唔同呢个系比较难啲噶。 但系你香港其实嗰个主导权咧，其实喺大陆度嘛，好似好简单，今日咁样样。今朝早阿怀仔佢阿婆，佢话申请佢嚟紧香港啊嘛，佢向边个申请啊？佢向汕头公安部申请，而唔系向你香港嘅入境处申请啊！呢件事证明咗啲咩咧？就证明到香港就系冇自主权啊嘛。 咪所以收回呢个审批权系冇人反对嘅。 但系点样操作？ 系 唔系？但系你系唔系用佢哋嗰种手法？ 咁啊，当然唔得啦。 所以我话个分歧系在于呢一度。而你做出嚟嘅行为咧，唔单止系影响大家嘅形象，亦都系违反咗应该有嘅价值嘛。你嘅核心价值系咩先？原本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，我哋有中国视野。我哋有改变中国嘅，有啲人有少少嘅使命，我唔敢话好。 其实系需要改变中国噶。喂，老实讲。就係講核電問題，即係廣東嘅核電問題。廣東係想做核電大省，而呢樣嘢咧，最後尾其實係會影響到香港嘅。即係嗱，你記唔記得？即係早幾年咧，即係呢個陳家洛啦，即係其實叫做去信過呢個俾廣東省省委，同埋俾呢個即係梁振英，佢叫佢即係其實去停止呢樣嘢。其實你反過嚟，如果你真係要本土嘅話咧，其實你係應該係對。你附近嘅政府或者系广东政府咧，其实系要积极咁去监察嘅。真系要嘅。你唔可以话河水不犯井水咁样去解决到，偏偏就唔系，偏偏你嘅邻近地方做嘅嘢就系影响到你。 佢嘅一举一动，全部影响你生活嘅一部分。 即系好似青蛙喺个井度生活，我唔理出边啲嘢嘅，但系上边啲人抌倒啲垃圾去。 唔系咯， 咪只系用翻呢个例子啱啦，咪井底之蛙咯。你唔知道个现实就 系 佢所做嘅一举一动，佢吐个痰，佢屙督屎，其实影响紧我噶嘛，大哥，你话我唔理佢啊？而家佢嘅讲法就系你嘅嘢，你有你嘅嘢啊嘛，我有我嘅嘢啊嘛，所以六四都唔去啊嘛， 即系好似好简单， 中国民主唔好讲啊嘛，系咪？咁咪大镬咯！ 唔净止中国民主啊，你民生政策都影响到香港嘅， 冇错啦。咁民生咧，起核电厂咧，系咪？食品安全问题咧？跟住佢將佢一套嘢殖民喺你嗰度咧，佢點樣钳制新聞自由？點樣打壓網上網絡自由？喂，佢會繼續延伸落去嘅喎。如果覺得有效嘅時候，你又唔理啊？ 你河水不犯井水就長，唔係你井水不犯河水，河水就犯你噶啦咋？ 你同佢鬥頂，佢都仲會有少少顧忌，甚至乎你踩埋佢一忽，即 即係美國佬同佢一樣啫嘛，你又唱我，屌！佢成日都話咁啊，美國嘅人權好差噶嘛，因為嗰啲黑人成日俾嗰啲白人打噶嘛，屌佢都有個藉口講啊！屌而家我哋自己話，我唔講佢，幾大鑊？ 黐啊！ 喂，第二，你香港人嘅本土價值係在於咩？我哋係世界公民嚟噶嘛？ 嗯， 我係一個國際城市，世界公民，我有西方嘅文明係元素喺度噶嘛？我哋會追求平等噶嘛？我會追求社會嘅公義噶嘛？喂，呢啲嘢去曬邊啊？冇曬啊！而家大哥。 嗯， 咁你诶，咁、哎、你留翻你做香港人啦，仆街，我唔捻做啦，仆街。 做世界公民啊嘛，嗯，做粤语公民啊，第三节翻嚟啊， 好，拜拜。